和声，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。10月16日，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，听见经典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世界有无限可能，人生有各种精彩，我们无法一一体验，却可以细细聆听，听他们的故事，品自己的人生。北京故事广播，人物空间， 听他们的故事，品自己的人生。欢迎收听人物空间，我是刘丽。今天的人物空间人物志，我们在斑斓的秋色里纪念两位用画笔观察人生的人。首先，我们要纪念漫画家方程。方程有一幅自画像，一个老头骑着一辆自行车，后座驮着书，前车筐里插着一卷纸和大大小小的笔，上题三句话：生活一向很平常，骑车、画画、写文章，养生就靠一个字：忙。作为中国漫画界的常青树，方程画过山河破碎的战争岁月，也直面过曲折发展的新时期，退休后依然勤奋不辍，笔墨连绵半个多世纪，其画如绵裹铁，如锥画沙，意味绵长。2018年8月22日，刚刚过完百岁生日仅一个多月，方程因病辞世于北京，永远放下了手中的笔。在北京的漫画界，方程与丁聪、华君武齐名，被称为漫画三老。算上南方的丰子恺、张乐平、廖冰兄等，中国传统漫画领域里，方程是最后一位离世的大师，那个时代也随着他的离开渐渐远去。在人民日报社家属院的一栋楼里，讽刺与幽默的前主编徐鹏飞接受了记者采访，讲述这位同行、前辈兼邻居的世纪人生。他说，丁聪、华君武和方程这三位漫画界大师相比，丁聪偏重于讽刺，华君武讽刺与幽默相当，方程则更偏重于幽默。上世纪70年代，还没有调入北京工作的时候，徐鹏飞就和方程有过交往。他说，我们都做这行，他又很有名，真正见面是在1983年，他有个哥哥在长春，那个年代寻亲访友不如现在方便，两兄弟多年未见，哥哥搬了新家，那次方程恰巧去长春参加活动，顺便探亲，就是我陪着方程去找他哥哥家的。后来两个人有缘，又成了同事和邻居。徐鹏飞说，最早我住在2号楼，他住在3号楼，我们窗户正好相对，住了好几年。生活中方程特别幽默，那种幽默是很机智的，信手拈来的。徐鹏飞记得有一次一起外出，在当地市场上看到有象牙制品在卖，一位陪同的朋友随口说了一句，象牙我也有。方老一回头说，你张嘴你张嘴，反应真是特别快。还有一次，一家电视台到家中采访方程，徐鹏飞陪着记者进屋，当时正好是午后，电视台记者问他，您休息好了吗？老头说，没休息好我也得说休息好了呀。生活中的幽默和开朗很难让人相信这是一个经历过各种苦厄的老人。 1918年，方程出生在北京，父亲是平绥铁路局的一个科员，心经还不错。幼时的方程喜欢写写画画，父亲便托人和美术界颇有声名的国画家徐彦孙说好，每周教方程画画。后来家道中落，学画不得不中断。方程的第一幅漫画画于高中时期，当时正值129抗日救亡运动，北平高校中学都在抗议当局，方程所在的宏达中学也参与其中。学生会负责人知道方程会画画来找他，方程一口气画了好几幅，第一幅尤其让他毕生难忘，画的是一把还在往下滴血的大刀。后来学生游行，方程也去了，队伍走到石驸马大街，便有保安队拿着大刀冲学生砍。混乱中，方程只觉得后背很疼，一摸满手血，才知道自己也被砍伤了，伤口差点碰到骨头，刀疤留了一生。大学的时候，方程本想学医，将来治病救人，可惜被英文拉了分，没考上燕京大学医学专业。他觉得化学和制药有关系，就又考了武汉大学化学系，离开了北平。当时战争局势愈加严峻，高校都往南往西迁，武大迁往四川乐山，物资匮乏，生活条件很差，食堂供应的饭里老是夹杂着沙子还有老鼠屎。方程和同学们幽默地说这是八宝饭。读书之余，他把战时的校园生活都画成了漫画，讽刺战争又接地气，非常受学生欢迎。毕业以后，方程先是在四川一家化工研究社工作，因为遇到了感情挫折，他决定给自己一个全新的生活，这才于1946年离开当地前往上海，并改行从事漫画。那时的上海，丁聪、米谷等漫画家风云际会，都在画时事讽刺画，他们喜欢画单幅的，方程则喜欢画四格和连环。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广告公司画画，老板是美国人，因为看到了方程画的讽刺美国兵的漫画，老板气急了，干脆开除了方程。因祸得福，离开这家美国公司以后，方程很快在《观察》杂志找到工作，他放开手脚画出了更多的时事漫画，在上海的漫画界渐渐成名。新中国成立以后，方程经好友端木洪良介绍，在《新民报》做美术编辑工作，后来又到《人民日报社》开始画国际政治讽刺画。当时的《人民日报》晚上开编前会，社长范长江会把方程和丁聪、张光宇、钟林等几位漫画家聚在一起，当面讲国际形势，讲完了就在那儿画。1957年，闲时写点杂文的方程发表了一篇文章《过堂》，讽刺当时领导干部的教条主义，提心吊胆地躲过了反右。没想到在文化大革命当中，这篇文章还是被人挖了出来，成了反动的罪证，方程成了阶下囚。在改造的日子里，因为能干重活是强劳力，他当了所谓的牛长。多年以后，方程幽默地说自己还是当过大官的，因为手下管的牛鬼蛇神里还有副部级呢。1976年文革结束，方程总算回到报社。徐鹏飞回忆说，在南区住的时候，方程家里环境其实很差，不大点的房子，一张小破桌子，他画了那么多好画，一直到老了才赶上好时候分到了大一点的房子。以前的小房子里没有厅，中间有一个小走廊式的地方，方程吃饭在那里，接待客人在那里，画画也在那里。他还给起了个名字叫做多功能厅，写了牌子贴在门上。这些画都是直面社会针砭时弊的，不少题材是长时间没人敢碰的禁区，比如表现文化大革命造成恶果的家庭。有些题材是讽刺现实的，比如不要叫我姥爷，叫公仆。还有的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，比如六个和尚挑水吃。多年后，老人不止一次说，这批画是我画的最得意的。1980年8月，方程把这批画拿到中国美术馆办展览，轰动全国， 他也由此成为新中国第一个开漫画展的画家。徐鹏飞说，他的所有作品里影响最大的是武大郎开店。为什么受欢迎呢？一个是因为武大郎的故事家喻户晓，再加上当时人们对嫉贤妒能的现象很有共鸣。我自己最喜欢的则是神仙也有残缺，画铁拐李的方老找的角度太巧了，这么一个特殊的神仙被他找到了，背后的哲思能让人想很久。 听他们的故事，品自己的人生，这里是人物空间。 人物空间，人物志，继续为您讲述漫画家方程的故事。徐鹏飞说，方程是他见过的最爱读书的漫画家，传记、小说、美术理论，他什么书都看。我俩一起出差时，他值夜班习惯了，晚上睡觉特别晚，睡不着就看书。他随身总是带一个接着线的小灯泡，到宾馆插上电，拿纸照着，在灯泡底下看书，怕影响别人。博览群书对方程来说不仅仅是乐趣，更是一项任务。他想弄清楚幽默到底是什么。徐鹏飞说，方程与相声大师侯宝林关系很好。有一次两个人聊天，侯宝林问他到底什么是幽默。方程一想，自己画了一辈子漫画，搞了一辈子幽默，还真不清楚幽默是什么。于是两人又把另一位漫画大师李冰生约来，聊了一上午。但最后还是没搞清楚，方程特别认真，从这以后就开始查书，天天看书。上世纪三十年代，林语堂研究过幽默，鲁迅、郁达夫等作家的文章对这个话题也有涉及，但他们都是写幽默有什么好处，没有人讲幽默到底是什么。方程翻辞海，看到幽默是一种修辞方法，他觉得不对，我画的漫画挺幽默的，可是一个字没有，这哪叫修辞啊？研究了一辈子，思考了一辈子，晚年时方程还总是跟许鹏飞说，幽默说不清道不明。他在一篇谈幽默的文章中写道，幽默不是挠痒痒，不是插科打诨，不是挤眉弄眼，幽默是智慧的自然流露，是自信的个性显现。尤其是在曾经多灾多难的中国，老百姓的幽默多是含泪的微笑，是面对苦难的豁达和乐观。只有理解了这一点，你才能更真切地体味到中国式幽默的深刻内涵。也许正是领悟了这一点，方程才活得那么乐观通达。他把精力完全用在钻研艺术上，画自己的画，写自己的文章，做自己的事。徐鹏飞说，他那么大年龄才学电脑，60多岁之后打字写文章比我都强。生活当中他是个老好人，漫画界都知道，他对别人的缺点从不当面指出来。其实搞讽刺的人都是喜欢挑毛病的，他把立场放在了他的艺术创作上。他有一枚闲章叫我画我的，特别贴切，他有底线，所以立得住。晚年的方程在漫画民族画方面进行了很多探索，他画钟馗，画鲁智深，画李逵，画布袋和尚，从中国传统文化里汲取养分。徐鹏飞和方程有过两次合作，都是关于钟馗。他画画，方老题字。徐鹏飞说，我们在水墨漫画上有许多共同语言，我受他的影响也很深，比如他打油诗写得特别好，我也跟着他学习打油诗。方程不仅是我画我的，而且是我活我的，活得精彩。80多岁时，他还经常蹬着一辆自行车在大街小巷里骑来骑去。93岁那年，广州举办亚运会，在中山设了火炬接力点。 祖籍中山的方程还专门回故乡参加了这次火炬传送。童心未泯的他对担心他身体的亲朋说，我知道自己还能走几步，况且大家都知道我93岁了，对我要求也不高嘛。歪打正着，从搞化工到画画，经历了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、反右、文革、改革开放等一系列惊心动魄的日子，欢喜过，悲痛过，春风得意过，坎坷失意过，晚年自在随心，随时随地都不忘幽生活一默。这就是方程的一生，方程的百年史。 听他们的故事，品自己的人生。这里是人物空间。 和方程老爷子前后脚离去的，还有创作了《樱桃小丸子》的日本漫画家樱桃子。樱桃子所在的樱制作公司在官网上发布了讣告，附上了樱桃子在出道30年时说过的一段话。他说，在这30年里，有着很辛苦的事，也有着好事。作为作家而言，对我来说，度过的却是十分幸福的日子，心中充满了感激。樱桃子素来低调，今年5月16日，他最爱的歌手西城秀树因心脏衰竭去世，他特地在新一集的动画结尾向他致敬，还发文悼念，说在我们的世代，秀树是一个真正的巨星。但大家不知道，那时候他也已经生病卧床。就在去世前一个月，他的微博，他的博客还在更新，说自己正在看世界杯。他的葬礼也鲜有人知，只有家人和亲友出席。等后事全都处理结束，樱制作公司才公布了死讯。20多年来，一直在动画片中担任樱桃小丸子声优的 Toraco， 在发布的书面声明中说，一切发生得太突然了，还有很多很多想做的事情，一直没有办法和樱桃子老师本人碰面，但是在我的心中，我一直会记得那个个子小小的，有着很可爱圆圆笑脸的模样。樱桃子一生热爱漫画。1965年5月8日，他出生在临海小城静冈县清水市，本名叫三浦美纪。读大学时，他作为漫画家出道，化名为樱桃子。21岁已经发表了《樱桃小丸子》的第一卷。大学毕业之后，他进入一家公司的营业部，白天工作，晚上画画。但这样一来，他睡眠极其缺乏，常在上班时打盹儿，甚至因为太困头耷了下来，磕到了电脑。他的上司生气不已，问他，你到底是要漫画还是要工作？樱桃子相当坚定，要漫画。就这样，工作了短短2个月的樱桃子开始了全职画漫画的生活。他一心一意创造了一个活泼迷糊又贪玩的小女孩，一个真实坦率善良纯真的小女孩，一个金句频出，相信只要活着就一定会有好事发生的小丸子小姐。他们一起用了1000多集动画片陪伴了亚洲观众30年。很多人不知道的是，樱桃小丸子其实是根据樱桃子的亲身经历改编的。曾经有影迷写信给樱桃子，问他为什么小丸子那么招人喜欢，为什么小丸子好像是真实存在的人物呢？樱桃子回信说，小丸子招人喜欢是因为他有着昭和时代简单的快乐。为什么会觉得小丸子真实存在，是因为他就是樱桃子自己。信的结尾处，他特别提到，樱桃小丸子其实就是自己在昭和时代的日记。他忘不了那些安静的街道，自己和爷爷手拉手走在夕阳余晖中的画面， 那种宁静和缓慢在如今的日本早已经找不到了。他让小丸子和自己同一天生日，血型、星座、爱好、性格也和自己高度一致，而小丸子本身就是母亲给他的乳名。漫画中的父母、姐姐、同学小玉、丸尾、由美子也有真实原型存在，他让他们永远不长大，永远不变老，一直停留在日本人记忆中最蓬勃的时代。但与现实最不同的是，就是动画里最最温暖人心的爷爷其实是樱桃子虚构的。在随笔集《樱桃罐头》里，他写道，爷爷是个颇惹人嫌的老头，狡猾、坏心眼又懒惰，甚至还会虐待媳妇。而在动画里，爷爷的名字叫有藏，其实还可以翻译为鹰的朋友呀。爷爷曾经说过，就算世界上的人都不偏袒小丸子，我也最最最偏袒小丸子。樱桃子说，他不喜欢现实中的爷爷，但喜欢动画中的爷爷。有人觉得樱桃小丸子属于陈述式的漫画，他认为不全是这样，动画中疼爱小丸子的爷爷掺杂了他的憧憬和理想，现实、虚构与扭曲的时间才一起构成了小丸子的故事。很多人说小丸子是他们人生中遇到的第一个哲学家，他内心舒展，常常语出惊人，歪理连篇。翻开樱桃子的桃子罐头，就会发现这位作者本身就是一个坦诚的人。有读者看到了随笔集，写信到编辑部抗议，樱桃小姐竟然把家人写成这样，太过分了，我不想再看你的文章了。樱桃子的回复是，是吗？不想再看我的文章了吗？我的想法是，那也没办法，因为我没有将自己的感觉或周遭发生的一些愚蠢事情美化的技术，所以有人讨厌我也没有办法。他提到自己曾在健康食品店打工，经常客人问他有效吗时，他总是回答，有效还是没效呢，我也不太清楚。他对此理直气壮，不知道的事情就是不知道嘛，我就是做不到假装一副很懂的样子来做生意。小丸子没有长大，但是樱桃子长大了，他要面对并非永远顺遂的人生。24岁时他嫁给一个漫画编辑，后来生子，但因为丈夫不支持他继续漫画事业，他离了婚又再婚，这样才一直画了下去。新组建的家庭是幽默的一家，他叫樱桃子，儿子叫哈密瓜，丈夫叫生鱼片。樱桃子非常重视健康，每天都会读一些介绍健康知识的书籍，经常在漫画中介绍各种各样的保健方法。遗憾的是，他53岁就离开了人世。樱桃小丸子官微最新的一条预告视频里，小丸子依然是戴着圆盔小黄帽，穿着白 T 恤，一紧张就大喊，满脸都是黑线。他身边站着的还是戴着圆眼镜、绑着麻花辫的小玉。小丸子的爷爷有藏是一个热爱排剧但水平一般的选手，这些年来工作室的推特账号坚持每天更新有藏新写的排剧。樱桃子去世三天后，8月18日，那时外界还不知道讯息，有藏君写了一句排剧，大概是公司成员对樱桃子的祝愿，我不是死了，而是去了天国。好了，听众朋友，今天的人物空间人物志就是这样，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，这里是人物空间，我是刘丽，再见。 人性的挣扎，灵魂的思辨，情感的洗礼，理智的回归，一桩桩与法相关的故事，为您展现惊心动魄的警法传奇。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拍案。